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 韩国娱乐星期四， 播出就在星期四。 我是苏， 我是娜， 我是琪。 上次琪去韩国有买杜拜巧克力回来，好吃吗？我想知道。 我买了两种，一个是在便利商店买，另外一个是我走在首尔林的路上就看到一个杜拜巧克力的专卖店，它超厚一个，而且超大块又不便宜，大概台币750。我觉得专卖店卖的比较好吃，因为它里面的那个口感比较特别。便利商店买的它就是一般的巧克力，然后掺杂了一点点开心果的感觉，那个口感不太一样。 那专卖店里面的有什么？ 它有一点椰丝，然后跟那个巧克力去混杂在一起，可是它吃起来有一点点像我们吃金沙巧克力里面的那个口感，可是味道不太一样。我觉得可以吃看看，但是不是什么就是哦你会觉得很惊艳超级超级好吃的那种。我觉得便利商店的就算了。 好吧，那我们来听听这周有什么韩国娱乐新奇事。今天第一则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最近卡斯非常强大的 Disney Plus 新剧《爱在独木桥》，是由朱智勋还有郑有美主演。这部浪漫喜剧在2024年的11月23号已经播出喽。 걔가얼마나비겁하고치사하고순지밖에모르는개차반인지네가알아 哼내가지금이걸은원하자고온것같습니까여기에 학교때별명이동목고미친개였잖아기억나지 18년만에만나뵙게돼서기분이무척더럽습니다이사장님아무이유도계기도없이싫다어릴때부터내인생이동이라고는안됐어 18년만에날만난기분이어땠어인주 사랑은외나무다리에서 爱在独木桥是在讲出生于宿敌家族，在同一天出生，拥有相同名字的两个人。他们在18岁的夏天经历了热恋，却因为家族反目成仇以及命运的捉弄而痛苦分离。18年后再次重逢，展开了一段充满新仇旧恨，像是战争一样的爱情故事。朱智勋饰演的石智远是石板建设专务兼独木高中的新任理事长，他从小在学习和运动方面都表现得非常优秀，是人人称羡的全能型男。由于家庭的原因，他离开学校还有故乡。18年后，作为学校财团理事长回到故乡，再次遇到竞争对手尹智远。朱智勋自2006年主演的浪漫喜剧《公野蛮王妃》后，时隔18年回归浪漫喜剧。 暌违18年再演这种爱情喜剧，我有一点难想象他的演技会不会他自己觉得很别扭。哎， 看了预告之后，我其实觉得是蛮好笑，但是他你就会有点觉得他是一本正经在搞笑。因为我是有看《公野蛮王妃》的人，所以我超级期待就是他再次演这种浪漫喜剧。累积多年的表演经验，朱智勋在呈现角色的层次感也更加细腻。他自己形容这部剧的爱情像是一个直球的浪漫。剧中男女主角重逢后依然保留了年轻时那种纯粹的心动感，他觉得是这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朱智勋也提到这部剧有很多的动作戏，他说感觉自己这几年的动作戏都是在为了这部作品而准备，拍摄的时候跟导演在现场讨论了很多有趣的动作设计，让他觉得拍摄的过程非常有趣。 为什么财团理事长会有很多动作戏？ 对啊， 可能就是一些下腰吧。另外，时隔4年重返小荧幕的郑有美饰演的是尹智元，他是独木高中创意体验部的体育老师。学生时期，他被称为独木高中的疯狗，因为无法忍受不公不义，对恶习或是不合理的事情，他总是要追根究底。成年后，他的消告性格看起来有所沉积，但与石智元重逢后，那股不服输的个性再次觉醒。这次出演《爱在独木桥》，郑有美卸下可爱的形象，诠释这个被称为消告的体育老师，让人耳目一新。尹智远的这个角色可以说是郑有美魅力的延伸版，这次不论是演技还是角色之间的化学反应都更值得期待。两位主角的感情从学生时代的热恋到成年后的重逢，但是小时候的演员跟长大的演员是不一样，所以不用担心郑有美跟朱智勋去演高中生。 我有点想看呢、欸， 不会太老吗？ 我有点想看呢、欸， 但我觉得郑有美可以耶、欸， 我想看他们。 朱智勋不行吧？ 这是真的不行哦、喔， 我想看他们为难的样子。 我已经准备开始看了，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 Disney Plus 收看哦、喔。 我想知道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我觉得是卡斯，我主要是卡斯，因为我其实对故事也还好。 因为故事就是很老梗、 啊、因为我其实很喜欢郑有美，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郑有美，但是因为她每次演的戏都真的偏沉重，最近又不喜欢看很沉重的剧、哦、所以我知道说她有演一部就是爱情剧的时候，又跟朱智勋的时候、嗯、我就觉得哇，这两个都不是我想象中她会来演浪漫喜剧的人， 这两个组合是还蛮新鲜的。 对，我看了预告之后吸引我的点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在剧中的火花。 朱智勋演爱情剧我真的觉得好尴尬哦。 真的吗？ 我也觉得、欸、我有点难想象他演 爱情剧。 对， 我就是会好奇， 但我觉得自从那个妈朋友给我一个太大的 PTSD 之后，对这种戏我都觉得很害怕。 好好 好笑哦！ 我就觉得这个剧情也很像他那种感觉吗？ 就是 多年重逢， 对啊， 青梅竹马， 你不觉得这一年的爱情剧都是这样子、欸？ 对，但没关系，因为我就是还是很想看庄有美演戏。 好，我觉得要等大家看了，然后看一些口碑出来，再决定要不要看。 接下来，不喜欢看恋爱实境节目的我要来介绍 CBS 电视台最近推出的一档全新恋爱综艺实境秀，叫做 Holy Haneja， 可以翻译为我圣洁的另一半。这是韩国首个专为基督徒设计的相亲节目。 제가엄청가면을쓰고살았더라고요 교회에손잡고갈수있는앞발을만들어주고싶어 저사람이가지고있는이야기를좀더들어보고싶다 나너를위해서노력하고싶어더너를알고싶어 미래에대한생각도할수있지않을까합니다 这个节目从五月开始在网络上招募出演者，总共有超过500个人申请报名，不止在韩国，美国、英国、法国等海外国家也都有人报名。最后选出六位基督徒单身男女参加节目，会透过各种任务游戏和一对一约会去寻找圣洁的另一半。 好神奇哦！我觉得这企划为什么可以想到说要用宗教，觉得这个想法蛮好的，因为蛮多就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就会希望找到另外一半也是同个信仰的人、 没错。根据节目的介绍是说，这是描绘在结婚率和生育率不断低下的情况，认真看待约会和婚姻的年轻人寻找另一半的过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跟基督徒的约会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我觉得 礼拜天会去礼拜，一起去教堂。 从这个节目设计的第一个桥段呢，好像就可以感觉到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他们第一个聚会任务是小组祷告。 对， 刚开始出演者还有些尴尬，但是很快就展现出他们熟练的祷告技巧，连主持人都赞叹不已。由于参加的人都是基督徒，不会有宗教信仰的障碍，所以有出演者就诚实的透露说会认真考虑结婚，不只是约会而已。 欸，但我好奇，因为刚刚都说出演者都是基督徒，主持人也是吗？因为他们才会懂那个语言。 对于这个节目呢，有观众表示曾经看到基督徒出现在很多约会节目中，有人因为他们是基督徒而避开，觉得很难过。虽然对基督教了解不多，但是这个节目很新鲜，没有多想什么就看了，反而觉得很有趣。现在已经来到恋爱综艺节目分众化的时代，目前有异性恋、同性恋、离婚、分居、分手各种主题，还有给算命师的恋综节目。 对， 算命师那个我真的 出神入化的恋爱。 对对对对对， 到底韩国的恋综宇宙可以发展到哪个地步呢？我真的非常的好奇。 对啊，我觉得他们没有不能挑战的，这种就是你 绝对想不到的题材也都。 还有跟你哥哥或跟你妹妹一起去参加恋综， 恋爱兄妹。 对啊。 还有最近那个幻想恋爱， 对，他们现在幻想恋爱在第四季前要把一二三季的成员都一起找去旅游， 会不会又不小心就是交叉恋爱啊？ 我真的会疯掉。 也有可能啊。 对啊， 所以你们会期待他们之间会擦出什么火花吗？ 我好像 会啊，很好奇他们一起出演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那像我是不爱看恋综的人啊，所以很好奇像你们这么喜欢看恋综的，它有趣的点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有趣的点是那个情感很真实，你会观察到很多他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的情绪，他也没有想过他会反应这么大，或是他会这么在乎这类的，我觉得很真实。我觉得会有某种共感。 嗯，我觉得是共鸣。因为我不看综艺节目，但是我看恋综，我也在想为什么，但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可能跟我喜欢看浪漫喜剧那个方向是像的，就是喜欢接收粉红泡泡的人， 而且会看到一个人很多不同的面貌。 其实喜欢的点跟我刚好是相反耶。我反而是觉得说因为有摄影机在拍，所以我会怀疑他们的真实性。我不觉得他们会在摄影机完全表现出最真实的反应，他们一定会有一些包袱或者是滤镜，所以我反而不喜欢这种感觉。 但是因为他们都不是演员，可是你看他们哭成那样子 是有真真假假啊，但是我觉得不会是百分之百的， 还是有点剧本存在。 可能也不是剧本， 可能是有一些面具， 可能对会有一些，因为其实，在爱情里面并，我觉得不是全部都是好看的。像我可能也会不想让人家看到我最不好的一面。 但有没有百分之百 real， 其实对我来说不是重点，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探讨跟讨论。看恋综的时候，可以跟周围的朋友讨论很多种可能性，比如说你看到一个 A 的人的行为，你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 样，然后你就会想要去跟你周围的朋友讨论说他刚刚那样的行为 对还是错， 对还是错，或者是他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这个就有延续的话题、哦、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个戏，它就是一个剧本、哦、如果这样想的话，我就不会纠结他是不是演出来的，或是他是真实呈现，其实真实呈现跟演出来对我来说不重要， 所以你不介意他是假的？ 对，我不介意他是假的。 嗯，我也不介意，故事好看就好。 然后看完最大的一个体悟是，人有很多种面向跟很多种可能性。 那请问看恋综对自己谈恋爱有帮助吗？ 没有啊。你们知道11月11号是什么日子吗？ 光棍免运 购物节。 没错，是单身狗的节日。在韩国不只是单身朋友和情侣们也都很爱过这个节日哦，他们叫做 Pepero Day。 Pepero 呢是韩国一个巧克力棒的品牌，可以想象是韩国的 Pocky。今年的 Pepero Day 竟然发生了一件让人好气又好笑的乌龙事件。男团 The Boys 成员 Eric 在这一天买了一盒巧克力棒，要跟粉丝 The B 一起庆祝。没想到眼尖的 The B 一看，发现巧克力棒竟然是保险套。 是真的保险套吗？ 是真的保险套。 那他干嘛买保险套跟粉丝一起过节？ 事情是这样子的，他下班路过便利商店，在外头的展架上看到一排的巧克力棒，就随便挑了一盒。他挑那一盒包装的原因是因为那包装外面就有写一个 Dear 的字样，他们有一首 Fan Song 歌名就叫做 Dear， 他觉得特别有意义，回家以后还很有心在那个 Dear 后面写上 The B 要送给粉丝们，结果没想到那一盒竟然是保险套。 所以便利商店外面摆那一排就是保险套？ 没有，只有那一盒是保险套。 靠北哦。 那为什么会引爆这场美丽的误会呢？是因为韩国有一个保险套品牌叫做 Baden Senga， 中文意思是快速思考。为了要推广正确健康的性教育观念，和便利商店 GS25 合作推出了限量商品，透过比较趣味的方式把保险套外盒包装设计成可爱的巧克力棒带着保险套头套的样子，做得太可爱了，就很多 GS25 的店员真以为它是巧克力棒。 包装真的很可爱耶， 是不是很可爱？它的外盒上面写的很大的一， 对啊，就很像贝贝龙。 对，你看不出来，你真的看不出来它是保险套， 真的太荒谬了。 重点是它那个很大的一上面是写 Love Day， 所以 Love Day 你也不会觉得怪怪，但其实可能它的 Love 意思是 Make Love。 它上面写说 Uli Dele Love， 我们的爱情什么要很安全，然后要很 出出卡给什么意思？ 湿润， 湿润。不太对，就不太对啊。 对此呢，保险套品牌 Balenciaga 也发了道歉声明，除了传达歉意以外啊，同时也分享这个活动的初衷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购买避孕产品的时候不会遭受到异样的眼光，也希望能够透过这场误会让大众更能正视保险套是一种医疗器材并非成人用品，所以其实未成年也是可以购买的哦。回到刚刚讲到的11，你们知道为什么11月11号在韩国会叫做 Bebelo Day 吗？ 是因为 Bebelo 就是一根一根的吗？ 对，哦、oh. ，因为它的四个一会很像四个直立的巧克力棒。韩文说，开始护送巧克力棒文化是从1994年釜山女高中生之间流行起来的。哦、oh. ，因为他们就会许愿，希望自己能像巧克力棒一样苗条。 有一个都市传说，就是在11月11号 的 11:1111秒吃下贝贝罗的话，你就会减肥成功。 哦，真假的？应该买一些回来囤的，明年吃吃看。 好酷哦！怎么会吃热量的东西还可以减肥成功？ 对啊， 以形补形的意思吧。 近年来衍生出一层新的意义，长长的巧克力棒又象征着希望和所爱的人可以一起长长久久，所以这一天就成了年轻人和情侣们之间的特别节日。 可是 Pepero 对也是 Pepero 公司做的行销吧？ 其实我觉得不可能，但我觉得能做这样成功蛮厉害的。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11月11号，等于是那一天有6个1，被誉为是史上最特别的 Bebelo Day。 当时大邱啊有一半以上的小学是直接放假一天。 小学放什么假？ 太莫名其妙了吧。 除了11月11号啊，你们还知道韩国会特别过什么节日吗？我自己有想到一个，4月14号。 是儿童节吗？ 不是儿童节。2月14号是什么节日？ 情人节。 3月14号是什么节日？ 白色情人节。 4月14号就是韩国所谓的单身狗的节日。 是不是什么黑色情人节、啊、 没错， 他们要吃炸酱面。 没错，单身的人就吃炸酱面。我记得只要4月14号的时候，很多中华饭馆炸酱面会有优惠。 接下来这则新闻是韩国手机应用程式出现了一款同意性关系 APP， 是让同意要发生性关系的两个人在动作之前先签署双方达成协议的同意书。这个真的有法律上的效力吗？根据韩国法律界的透露呢，随着妨害性自主罪的告诉案件不断的增加，出现了这款同意发生性关系 APP。虽然它是一款需要付费的应用程式，从七月上架到现在，三个月内已经下载超过1000多次了。有人认为这种应用程式的出现是反映性犯罪相关诬告案件增加的现象。根据警察厅的统计数字呢，诬告罪发生件数从2017年的3690件到去年增加为4809件，六年间增加了 30% 以上。虽然没有单独统计出诬告罪中的性犯罪案件数字，但是法律界的分析认为的确受到大幅增加的性犯罪诬告案件影响很大。 就是你明明我们明明就是两合意性交， 对对， 但是我 之后可能就告你性侵之类的，很多的案件这样发生。 有啊，台湾也很多啊。 对啊对啊。开发这款应用程式身兼法律顾问的律师金浩平表示，这是为了解决两性关系信任越来越困难的社会问题而开发的，留下当事人两造的协议文件不会让彼此感到不安。从男性的立场来看，可以减少对方在事后提出控告的恐惧，女性方面则是怀孕的话有证据能主张男方的共同责任。当然有人会质疑这款 APP 的法律效力，有另一位律师指出，事先同意发生性关系这一点，将来如果被起诉的话，同意书可以提出作为不是性犯罪的证据之一，但是如果对方主张我是被迫签下同意书的，或是说虽然我一开始同意但之后我改变心意了，这种情况就很容易产生争议。 其实不管有没有签这个，本来它就有争议，好像有这个合约签署至少有第一层保护。可是这样会不会还有一个问题是被胁迫要盖同意？ 没错。 哦，真的假的？ 韩国性暴力咨询所所长指出，可能会有胁迫得到签名同意的方式，就像刚刚起说的，或是趁对方不注意或是无意识的状态偷偷按下同意的按钮，无法确认当事人的自由意志。 哦，没错，而且因为它其实非常容易， 而且 APP 上面会记录同意发生性关系的场所时间，担心会有各种恶意利用的情况发生。其实日本在2023年8月就试图推出这种性关系同意 APP， 当时还因为它有一个可以强制按同意的按钮遭到批评不断，被延后了几个月才上架。没想到继日本之后，韩国也出现这类手机应用程式。这款 APP 看起来提供了一份详细而且明确的协议书，但是过程与结果都可能存在非自愿同意的情况，很容易会被滥用，让人很难完全承认它的有效性。有律师认为法院应该不太可能轻易认可他的证据能力，而且如果是为了防止性犯罪诬告案件的增加，应该要加强对诬告罪的处罚才是有效的方式。知道为什么律师要花钱花时间出这个 APP？ 如果今天是两情相悦，然后你要发生那件事情，给你发来一个这个 APP， 你会不会觉得当场就 冷掉？ 对。 这则要跟大家分享男团 Boy Next Door 因为在机场录制拍意外的在网络上引起热议。事情是这样子的， Boy Next Door 在前往西班牙演出，在机场等过马路，有位成员就拿出了 iPhone 和其他成员一起自拍，其他三位则是带着 AirPods。 这画面一出引起媒体和粉丝们的关注，因为 Boy Next Door 才刚结束跟三星合作的关系，没过多久就大方高调的拿各种 Apple 产品，才会被大家拿来放大检视。他们去年底有参加 S23FE 的产品发布会，三星还特别准备咖啡车为他们应援，展现出品牌方的诚意。合作结束不到一年，他们就各自拿着各种 Apple 产品，引起了网友不满，主要是觉得他们太高调，刻意的展示非常不尊重品牌方。甚至有网友就表示，不需要这么的明显表现出是因为合约才面向使用三星的吧， 干嘛这样啊？你们也知道那是合约。 对啊，觉得有人会这么无聊吗？真的有人会这么无聊？ 那个傅硕顺他不是代言 OPPO，可是他们自拍也都是用 iPhone， 然后他们还不是把 麻到不行啊？ 对，把手机的照片麻掉而已啊。 至少他们有在做一些试着要避免有争议的处理， 但是人家合约已经结束了呢。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不知道是谁这么无聊。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其实还有很多爱豆们都跟三星合作，像是 BLACKPINK 的 JENNIE、IVE 的张元英，还有 BTS 都跟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JENNIE 还曾经是 GALAXY S24 Plus 跟 NOTE 20的代言人，当时用三星拍了一支短影音，点阅超过1600万观看，可见他的影响力。 可是大家真的会因为偶像用了这支手机而去买这支手机吗？ 我也好奇，因为我不会啊。 我也不会， 可能真的会有人会吧， 可能是小朋友吧。可是小朋友又没有能力买手机， 他就会跟爸妈说我想要跟偶像同款啊。 不过 Jennie 也是2020年代言期满没多久，就在社群上 po 出用 iPhone 拍的照片。根据韩国盖洛普的调查中显示，18到29岁的年轻人有65%选择使用 iPhone， 而使用三星的比例只有32%，反映出现代韩国的年轻世代对 iPhone 的偏好越来越明显。三星也是很努力啦，在找各种 MZ 世代偶像来合作，希望透过偶像的影响力，然后来引起这个世代的关注。但三星感觉最近有讨论度的就是拍照 演唱会神机啊。 对啊，这里也算是杀出一条血路吧。 确实，我最近看了一部韩国电影叫《在西的男朋友》，看完我整个爱到发疯欸。这部电影直接荣登我今年最好看的电影排行榜第一名啊，福宝第二。 福宝这时候就变后面了。 对，因为真的太好看，我真的太喜欢了。 뭐하냐 사랑에빠진것같아 사랑같은소리하고있네나도파민의농가니야 나는그런거신경쓸시간에할수있는건다해볼거야나중에못해봤다고후회하기싫어장화 아됐어집에갈거야 손만잡고살게 이거뭐야이거 기억안나 네가가면나도가는거야너는부재니까그렇다쳐나는장홍수인데왜제일싱거워 在西的男朋友是改编自韩国畅销小说《大都市的爱情法》其中的一个篇章，由金高银主演的在西，她是一个直率、讲话恶毒又拥有自由奔放灵魂的女生。她总是以大胆的言行引来同学们的闲言闲语。一次在夜店的偶遇，她发现了卢尚铉饰演的男主角新秀他喜欢男生的秘密。原本对彼此毫无兴趣的两人，却因为这个秘密展开了一段特别的关系。相处的过程中，他们逐渐的了解彼此，找到了一种只有两人能够理解的相处方式，展开了意气相投的同居生活。电影聚焦在两个异性男女拥有这样特别的同居关系，在交友、生活或是感情上会遇到什么样的处境。这部电影除了刻画两个人的特殊关系，还讨论了非常多的社会议题，像是女性在职场中的不平等待遇，男同志在韩国社会的处境。导演以自然细腻的方式处理这些议题，不会让人觉得过度沉重，反而会让人感受到真实而且很动人。看完之后我整个感动到爆哭，就想到其实我也有一个像新秀一样的男朋友，羡慕剧中在西跟新秀他们一路都是好朋友，一直都有联系。想到说现实生活中就我的那个朋友，他现在就是不在台湾，所以我要跟他打个电话，我还要跟他预约，因为我没有时差，等于是说其实我们也很久没有联系，突然就超想他，然后就当下就打电话给他。 你好戏剧性、 哦、然后结果呢他就说我现在在忙，然后就挂我电话。然后我就爆哭说好、哦、没关系，我只是看了一个电影之后我就很想你。电影改编自《大都会的爱情法》，这是一本在韩国销量超过10万本的畅销书。他用轻松幽默的笔触描写了自由奔放的年轻世代如何面对爱情与分离。这部作品获得第39届的深冬夜文学奖，还被翻译成了15国语言出版， 很厉害、欸， 超厉害。更厉害的是，他还入围了2022年国际布克奖和2023年的柏林文学奖。文学界对这部小说的肯定真的非常高。而且有趣的是，这部小说不仅改编成了电影，还同步改编成了影集。 영씨는영혼이맑은사람이에요 같이쓰실래요 우리만날까 엄마한테소개해줄사람있어 누군데 엄청중요한사람 나는이바닥에영원한사람을믿는게바보같은건줄알았어 影集改编自整本小说，涵盖了多个篇章，总共8集。核心的角色是由南润寿饰演的高英，他是一个正在寻找爱与自我的年轻作家。他经历了一段又一段的感情，透过这些经历，逐渐学会如何面对爱情与人生，带出一个青春浪漫的同志爱情故事。 觉得很酷的是，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视角，影集是以男生为主，电影是以女生为主，在看这个故事。 没错，这个原著小说的作者朴尚友亲自参与了影集的编剧工作。 他在采访中有提到，他希望透过影集可以展现一个很完整的角色，传达日常温度的酷儿故事。但是因为这个影集涉及了同性恋，还有提到一些 HIV 的敏感议题，所以相较于电影，影集在销售还有投资上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最后影集是由 TVN 购买播映权，台湾的话就是可以在 Friday 上面观看， 而且全集已经上架了。 作家朴尚荣也有提到，电影比较符合商业化的公式，加入了很多趣味的元素，聚焦在在熙与新秀两人之间的友情，但是影集上面就是围绕在主角高英身上展开的同志爱情故事，这是电影跟影集最大的区别。 这部影集好像不能算是 BL 剧，我后来才知道这两个的差别是不一样，就是 BL 是比较浪漫非现实的同志爱情片，同志片呢就是比较贴近现实社会，谈恋爱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处境。这部片你不会感觉到说哦，性别是一个很放大的点， 它 对，你会看到两个人在面对感情上他们有什么样的难题跟价值观的差异要怎么去解决。我本人是不喜欢看 BL 的，可是这部片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舒服跟写实。必须说我觉得南润寿愿意接演非常了不起， 真的， 因为我觉得他算小有名气，可是他愿意接这样比较敏感的题材， 而且作家有说他写出来的其实没有那么的可爱，但是南润寿用他自己的方式把这个角色诠释得很可爱，又有点小屁， 对，可是那个屁你又不会觉得说是屁孩，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他是做自己这样， 推荐大家。 以上就是这周的韩国娱乐新奇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还有留言。 我要说什么哦，请给我们五星好评， 谢谢大家， 安妞。 我为什么每次都最后一个？ 不是，你是不只是最后一个，你每一个都不知道要讲什么。